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土资源部消息，辽宁沈阳、江苏南京、浙江杭州等十一个城市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实施方案，获得国土资源部同意。农业部最新发布，从今年起，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在条件成熟的省探索整省试点，同时选择50个地市开展整市试点。31个省份2017年的经济数据已全部出炉，广东和江苏以超过8万亿元的 GDP 总量稳居全国前两位。最高检消息，近期有不法分子冒充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仿冒最高检网站实施钓鱼式电信网络诈骗。目前相关部门接到报案后已正式立案，并正在全力抓紧侦破案件。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按照高标准打造文化设施，其中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三大场馆已完成选址，目前正处于招标过程中，预计今年内开工。银监会日前确定，2018年要严控对高负债企业融资，严控个人贷款违规流入股市和房市，清理规范金融控股集团，有序处置高风险机构。因车辆存在缺陷，吉利、福特、三菱分别召回部分博瑞 GC9 汽车、部分进口 F150 猛禽系列汽车、部分进口欧蓝德系列汽车，共计近18万辆。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969，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滴滴滴等待。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

但即便是灰头土脸，他们也希望你能争分夺秒地赶回去，因为爸妈想你了。 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

2018，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享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969电台。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969。 969精英爱听榜，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 是否卸下防备，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 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黑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气温骤降，为保障流浪乞讨人员平安过冬，市民政局联合首都综治办、市公安局、城管执法局和卫计委等部门，持续深入推进寒冬送暖专项救助行动。北京网信办针对新浪微博持续传播炒作导向错误、低俗色情、民族歧视等违法违规有害信息的严重问题，约谈该企业负责人，责令其立即自查自纠，全面深入整改。2017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2.4万场，是当之无愧的演艺之都。预计2月12号农历腊月27为节前的出行高峰，日发送旅客突破100万人次。节后出行高峰为2月21号农历正月初6，日发送旅客将突破105万人。连日来，北京持续低温，但天气晴好，蓝天白云常在，众多游客和市民纷纷在朋友圈大晒北京美照。今年北京城市学院将启动顺义校区3期工程，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昌平新校区建设也将全面开工。近日，新国展2期3期项目规划方案已出炉，总建筑面积达185万平方米，是新国展1期总建筑面积的近5倍。到2020年，北京将再推出一般制造业企业1000家左右，疏解提升市场和物流中心约300家。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 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政治化水手，在中国台湾七十年代左右出生的一代被称为新兴人类，而张雨生也是其中之一。新兴人类虽然出生于和平年代，生活优越，

的泪，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心黄昏早已经破灭，我和你要离别离别。 一次玩笑却是一生的相守，犹如哆啦 A 梦的时空冒险，但这一次从抽屉冒出来的不是机器猫，而是你的父亲。当年幼的你我还在因为青春梦想和自我标榜所谓的自由，可曾想过在这个世界我们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只有在真正明白了责任家庭的概念之后，才会情愿且珍惜眼前甜蜜的负担。由李宗熙导演编导，折腾文化出品的话剧《又见老爸》2018年1月30号到2月2号19点半登陆北京剧院空间剧场，仅此四场，一起带上亲朋好友用心体会珍惜眼前人。 他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为了节约成本，减少开支，很多合资车在一些配置上是能省则省，这一点肯定不少人都有所察觉。比如福特翼博，家用实惠版的 SUV 在国内的市场确实是很大的。福特翼博刚上市就打着实惠性价比高的旗号，很多人也是深信不疑，毕竟130,000顶配的车在合资车当中确实不多见，但这样一辆车却是十足的减配无辆车。有两款车全系没有刹车辅助、牵引力控制、车身稳定控制等等，这对于大家来说绝不是一件好事。大众的新桑塔纳作为中国的销量如此之高的神车，同样也少不了减配的命运，而且是打算抹黑一直走到底。桑塔纳在市面上如今还有17款左右的车型在售，只有5款车辆配有刹车辅助、车身稳定控制等等配置，其余的5款为选装。那么问题来了，那7款便宜是便宜，你敢买吗？日产阳光其实不光是阳光有减配的现象，日产很多车都是有减配，比如日产的力威、日产的逍客等等车型，只不过日产阳光减配最为恐怖，几乎无车能敌，后防撞梁没有，撞开你就知道了，里面全是泡沫。有人说这是日产车吸能保护行人，那车内少了几个气囊该怎么解释呢？还有起亚 K2， 说到减配就不得不说到这款车型了，号称是全球车祸死亡率最高的一款车，阳光紧随其后，那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全车总共配有2款气囊，侧气帘、防撞梁、车身稳定系统等等通通没有，而且仅剩的2个气囊还经常不爆，就问怕不怕。其实在其他国家，车身稳定系统、牵引力控制、刹车辅助等系统都是强制要求搭载的，而这几款合资车厂商在国内销售时却各种减配，丝毫不重视中国消费者们的安全性，希望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做足功课。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宠爱我一生，是我太贪心，

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 那个平日里你工作时不敢多打扰你一分钟，任何事情都迁就着你的时间，小心翼翼地对待你们的每一次团聚，凡事都不想给你添任何麻烦，有时自己扛的父母。时间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他们也随着时光渐渐老去。父母老了，只希望你能回家看看，打开门就是家。 Hey!

起码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先用长色，你身旁还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那快乐只交在店里，在今天看到累了都在睡后，旁边风该电脑怕了，谁在多想呢，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站着歌是杂乱，不会期待的从命中更精粹，阳光散在路上解不开心碎，曾经已经就算没有拥有、yeah、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 稻香。周杰伦曾经说过，一个人不想做退却的懦夫，就应该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如果你一直追求下去，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事情是搞不定的呢？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由杰伦作词作曲，由许茹芸、齐秦、熊天平以及动力火车共同演唱于1999年的蜗牛。 阳光，

们总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微信头像，甚至会更换得很频繁，但是父母并不认可我们可以随意换头像，并且时刻关注，对着我们精心挑选的头像说不可以，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其实所谓控制你的微信头像只不过是不知所措的爱，在年轻人看来，侵犯自由这么严重的事情，在父母的观念里也就只是这可能会给我的孩子带来不好的运气。父母的爱在微信头像这件事情上可能找错了方向，但这并不影响他是爱的本质，听他们唠叨两句也就算了吧。 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回去谈何容易，却的唯一，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Baby， 我已不能多爱你一些。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走向逃避，逃避。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也都变心，回去谈何容易，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Baby， 我已不能多爱你一些，早已超过了爱的极限。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 九精英有话说， 包括理解整个英语教学，从比较